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高门。彩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唱歌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 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至疏， 至疏， 幸福， 幸福， 上下求，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动爱欲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麦克比周宁静早到北京2天，很自然的麦克就来接机了。说真的，周宁静对麦克没什么好感。本来嘛，麦克空降到运营部，可是顶了周宁静原来经理位置的。这个留过洋、满嘴跑英文的男人，不过是比周宁静大2岁，资历比他深罢了。周宁静并不服气。 麦克当然知道周宁静的心思。周宁静的想法代表了一多半的本土员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TW 收购某城百货对他们本身的发展其实是有帮助的。也是啊，大多数人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和得失，如此想来，这个看着精明精干的女人也不能免俗。让周宁静负责接下来要开展的营管培训，又给周宁静来总部受训的机会，就是想让周宁静尝一尝甜头。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层目的，那就是想让周宁静看看 TW 总部真正的精英们，让周宁静明白他不过就是一只井底之蛙，压压他的锐气。哼，周宁静想代替自己没有那么容易。 不过这趟和周宁静一起来北京，麦克还有一个私人目的。其实被总部安排到某城，麦克是不太愿意的。 北京待得好好的，冷不丁就下放到一个三线城市，心理上麦克就接受不了。麦克就是带着这种不情不愿的情绪来到某城。接风宴上，周宁静的出现倒让麦克有些许欣喜。 30岁出头的周宁静没有了20几岁的毛躁，沉稳里透着一股的自信和傲娇。如果说周宁静的长相只能打6分的话，那她的气质是可以打8分的。麦克没少偷看周宁静，谁能想到这个包裹在略显沉闷制服里的娇小的身体里头藏着一颗和自己一样野心勃勃的心脏呢？麦克很少看周宁静穿制服以外的衣服，这回来接机穿着橙红色的风衣，长发飘飘的他，麦克差点没认出来。少了几分严谨，多了几分活泼，像一只蝴蝶一下跃入了麦克的眼帘。麦克很自然地拿过了周宁静硕大的行李箱，口吻像是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哈，累了吧，我们先回酒店吧。 周宁静微微一笑，这个职业化的笑容又把两个人拉回了上下级。菲斯特的包厢里酒菜都已经上齐了，童安安只顾埋头吃菜，就好像之前和老八的恩怨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陆泽熙刚才给百成打电话定位置的时候，百成说位置没有问题，不过百成暂时人不在餐厅，不能亲自招待了，但是百成一定会赶过来的。到了餐厅，一问服务生，百成还没到呢。方志远一听这个，像是松了一口气。 陆泽熙半调侃着说，怎么着，还是过不去啊？方志远说，我只是不想生事，不想让宁静误会。民航笑着说，哎呦，宁静要是连这种醋都吃啊，你也太小心眼了吧。毛俊接嘴说，要不你注定只是个单身汪呢，你不了解女人。就我们家月月啊，那算是知书达理了吧。跟我结婚的前一天，你猜他干什么？他呀，他拿着我的手机把我那些全女友全给拉黑了。 童安安这时候抬起头，嘴里还嚼着一片牛舌。 嗯，那些你有一卡车前女友啊？ 切，谁还没个过去啊？既然我选择了跟他胡谷月结婚，就说明那些过去就真的过去了。哎，可女人可不这么想啊，他们想的是既然都过去了，还留着他们的联系方式干什么？要不怎么说呢，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女人还真就这么想的。 明航摇摇头说，哎呀，女人可真够麻烦的。老八讪讪地说，可不是吗？陆泽熙说，那怎么着，海丽找你麻烦了？那倒没有，就是她想把房子给卖了，我呀就给了她一点建议，让她先缓缓，你说她就急了。哎呀，这还真有意思啊。房子啊是你要给她的，这你们这个婚都离了，你管他怎么处置呢？方志远说。 童安安睁大眼睛， 八有根，没看出来你还结过婚呢。 哎，不是，童安安，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就你长这样，那么不仗义，不守信用，人品渣到爆，还能结过婚？就算是祖上积德了。 嗨，老八坐不住了，一下子站起来了。毛俊补刀说，哎，小姐没有，还特小心眼儿。明航笑着说，还特抠呢，这么多年朋友 他从来没有请我们吃过饭。大家都笑了，老八呢，自己也笑了。 说好要请代驾的，所以都喝上了酒。也许是心情不好，方志远醉得很快，三五杯下肚便有些眩晕起来，隐隐想吐，他只好起身去洗手间。方志远趴在洗手台上吐了个七荤八素，等他冲干净洗手盆里的呕吐物，又把双手洗净之后，在大镜子里看见了百成。 百成穿一件藕色的中袖连衣裙，头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手里端着水，正笑着看着他。方志远在镜子里注视着百成的双眼，百成没有躲，就这么定定地看着他。方志远第一次见到百成的时候，百成也是穿着裙子，在某城一中的迎新晚会上，百成担任主持人，和百成搭档的是一个高二学长，普通话圆润，口齿伶俐，串词不多，稍显内敛的百成却抢尽了学长的风头。 真正恋爱倒是高二分班以后，两个人成为了上下桌。因为家境的窘迫，高中时代方志远虽然成绩出众，但他其实是个有些自卑的人，不善表达的人。他当然喜欢百成，却很清楚这种喜欢只能藏在心底。极致一次，百成看到方志远在读《霍乱时期的爱情》。 世俗的好处，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书中的段落，百成几乎信手拈来。 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他的记忆彻底抹掉，在他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百成背完书中的段落，笑看着方志远。我也喜欢这本书。 两个人渐渐地走近了，没有谁追的谁，就像是注定会交织的两片云，走到了一起。方志远看着镜子里的百成，有关他的记忆真的能抹掉吗？ 志远，镜子里的百成说话了，先喝杯热水吧。 方志远转过了身，刚刚吐完的他显得有些狼狈，他接过了水杯。谢谢。 我刚到餐厅就看到你了，跌跌撞撞的往洗手间跑，我猜你肯定是喝多了。 今天大家高兴，就多喝了几杯。其实你不用特地赶过来的。 我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过是爸爸的一个朋友非要给我安排什么相亲。 是啊，相亲，他也会跟自己一样会结婚的，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的。方志远摇晃着向前走了一步，杯子里的水洒了出来，他差点跌倒。那就更不好意思了。 百成一下子扶住了方志远，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香味儿迅速串进了方志远的鼻子。 方志远轻轻地挣开了，我自己能行。 那我送你回包厢。 好。 北京 TW 旗下的一家星级酒店自助餐厅内，前来出席晚宴的总部的几个领导，被和周宁静一样从各个分公司派来受训的学员们给围住了。看得出来，领导们都认识这些学员，他们来受训肯定也不是一两次了。除此之外，在工作上肯定也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往来。 周宁静谁也不认识。总部老总上回来卯城视察工作的时候，除了偶尔眼神交汇，连话都没有跟周宁静说过一句。 不知道什么时候，麦克端了杯酒站到了周宁静的身边，这才来捎信的，都是各分公司运营部的骨干，不是经理就是副经理。 周宁静听得出来这话的意思，麦克要表达的是，你看你本来都没有资格来受训的，多亏了我的提拔。周宁静还没有想好怎么应对麦克，便只是微笑。 麦克继续说，哦，你看穿红衣服个子很高的那个女人，那是杭州分公司运营部的经理，哦，年纪跟我们差不多，长得漂亮不说，人还是工商管理的硕士呢，一到杭州啊，就大刀阔斧地搞了好几个大项目，现在是民总跟前的大红人呢。哦，民总你还不认识吧？他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老总啊。 啊，我当然知道，他是我们华东地区的老总。 好，等会儿我给你引荐一下。 啊，谢谢你，麦克。周宁静确实需要多和高层结交。即便麦克此时的嘴脸让周宁静十分厌恶，却也只能忍着。 啊，走，我们到那边坐一坐，吃点东西。麦克一边说，一边就轻轻地搂过了周宁静的腰。 周宁静本能地一躲，麦克倒一点也不尴尬，手一扬，就变成了一个十分绅士的领路的姿势。周宁静看着走到前边的麦克，心里一紧，马上就有了不太好的预感。果然，等待周宁静洗了澡，刚刚准备入睡的时候，便接到了麦克的电话，让他去麦克房间，说是有工作要谈。麦克这个人看着衣冠楚楚，却也如此龌龊不堪，如此迫不及待，如此明目张胆，这真是周宁静没有想到的。周宁静踌躇着，犹豫着，不去肯定不行，可是去了她又不知道如何应对。她看了看手机，想到了丈夫方志远。对呀，她可以事先给丈夫方志远打个电话，让他15分钟以后给自己打来一个电话，利用电话替他解围。过了好半天，方志远的手机才被接起。哎，老公，你在哪儿呢？ 宁静啊，我是老八。 怎么是你呀？那志远呢？ 他去洗手间了，我们在这吃饭呢。等会儿我让他给你回过去啊。 哦，哎，你们在哪儿吃饭呢？ 哦 ，Fist。 Fist 这边，老八一挂断电话，就看到陆泽熙几个人正用一种想杀了他的眼神盯着他呢。 嗯，怎么了？刚是周宁静来的电话吧？老爸这才想起，他拍着自己的脑袋，嗨，我不该告诉他我们在这儿啊。 Fist， 方志远居然在 Fist 吃饭。周宁静攥紧了手机，这时候门铃响了。周宁静不耐烦的，谁呀？ 宁静啊，我是 Mac。 周宁静一下子瘫坐在床上，没想到麦克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来敲自己的门。啊，来了。周宁静深吸了一口气，把头发扎好，在睡衣外面裹了件非常厚实的外套。 门开了，麦克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笑着走进了房门。哎呀，马上就要入夏了，北京就这么冷吗？ 周宁静拉紧了外套，我感冒了。 啊，不要紧吧？有药吗？麦克已经在写字桌旁坐下，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了上面。 啊，我已经吃过药了。 麦克继续说，嗯，是这次大促的事情， 有两家专柜啊，私自调了折扣。 别说，这确实是一件急事。商场大促，有商场给的折扣力度，商家要是同意参加活动后又私自调整，对商场是非常不利的。哦，是哪两家呀？我这就给丽丽打电话。 丽丽是运营部专门负责活动执行的，两个人又是打电话又是商量对策。等一切摆平了，周宁静的嗓子已经干哑了，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 麦克给周宁静倒了杯水，周宁静笑着接过。有一瞬间，他甚至以为自己误会了麦克的用意，但是也仅仅是一瞬间，因为麦克挨着周宁静坐下了，他扶住周宁静的肩，顺势就抱住了周宁静。情急之下，周宁静一把将床上的手机攥在手里，周宁静挣扎着，麦克抱得更紧了。 宁静，你不知道，我一直非常的欣赏你。 我希望您能够尊重我。周宁静狠狠地推开麦克，站起来就往外走。 麦克追了上去，把周宁静摁在了墙上。 麦克的呼吸很急促，口鼻里的热气喷到了周宁静的脸上，弄得周宁静浑身不舒服。他努力地推开了麦克。麦克，你放开我！ 麦克捏住了他的下巴，继续凑近，马上就要吻上他的唇了。 此刻，一个服务生扶着方志远，百成跟在一边。包厢的门开了，几个人走了进去，都没来得及和百成寒暄，老八赶紧把手机塞给了方志远。 宁静刚来电话了，你赶紧给回一个吧。方志远拨着电话，啊，对了，我跟他说了，说你在这儿吃饭呢。啊，方志远一愣，酒醒了大半了。 百成像是在开玩笑，哼，怎么了？宁静家教那么严，饭都不让你吃啊？ 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了，本已快吻上周宁静的麦克下意识地停住了。周宁静顺势一把推开他，赶紧接起了电话。 啊，老公，老公！周宁静说完摁住听筒，长吁了一口气，这才松开听筒，继续说道，老公，对，我现在在房间里呢，和麦克在谈工作。什么？你要和我视频聊天啊？啊！等周宁静回过神来，麦克已经开门走了。周宁静狠狠地关上房门，上了安全锁，靠着门对着手机嚎啕大哭起来。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唐婚》。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89.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9.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年，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夫妻， 夫妻， 至亲， 至亲， 知书， 知书。 幸福， 幸福， 上下求索， 上下求索，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 求渡爱与执念的深海。 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唐婚》，作者蒋离子，演播燕姬轩、艾宝良。 还能相遇，一切就像梦一样。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等周宁静回过神来，麦克已经开门走了。周宁静狠狠地关上房门，上了安全锁，靠着门对着手机嚎啕大哭起来。 电话那边方志远听到了妻子的哭声也急了。宁静，你怎么了？哎，不是，你到底怎么了？宁静， 这事儿没办法跟丈夫说，这是周宁静哭出声以后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何况什么都没发生，他要是说了，反而会让方志远误会。不管怎么样，周宁静需要这份工作，也仍然要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和麦克打交道。 志远，啊，我没事儿，我就是想你了，想周子了。 哎呀，那你别哭啊，是不是哪儿不舒服了啊？方志远一边说着，一边走出了包厢。 这时童安安笑着说，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秀恩爱吧，不经意间虐杀单身狗于无形。 百成看着方志远的背影也是一笑，他看了看表，转身对众人说， 啊，你们都先吃着啊，我还有点事儿要去处理。 说罢，百成走出了包厢。等百成走出去了，童安安歪头问老八， 哎，八有根，这个就是方志远的前女友吧？ 老八点了点头，你可真够八卦的。 哎，你们没看出来吗？这里边有戏。 你别瞎说啊。 我没瞎说。就这个女的，你看，你看她看方志远的那个眼神，嗖嗖的，都能够往外冒光。 老八递过去一块绿茶酥，塞进了童安安的嘴里。包厢的外面也很吵，方志远一边走一边跟周宁静通着电话。他看到不远处有个过道，就顺着过道一直走。看到过道旁有间屋子是敞开的，里边好像没有人，他没有多看，挨着屋里的沙发便坐了下去。方志远一直柔声细语地说， 今天呢，就跟老爸合租那女孩，她非要来菲斯特来吃饭。我们吃饭也不为别的，明天毛俊和月月不是要去上海了吗？就是想给她送个行。啊，月月啊，月月没来，她在家收拾行李呢。啊，不是，不是，你要不信，你可以打电话给月月啊。 周宁静蜷缩在墙角里说：“老公，我没有不信，我就是特别想你，特别想回家。” 你要是想回家就回去吧，要不然你跟那边说一声，请个假。 那怎么行？我这刚来报道的第一天，还没开始培训呢。老公，你就像这样陪我说说话行吗？ 好好，我陪你说说话。哎，我跟你说啊，这公司特别乖，就出来吃饭之前呢，我还回了一趟家。他问我妈妈去哪儿了，我说妈妈去北京了。就这样，方志远和周宁静的这通电话足足打了一刻多钟。当方志远挂断了电话，转身要回包厢的时候，看到了他身后的百成。 百成一动不动看着方志远，眼里有泪光。 百成，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的办公室，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怎么就进来了。好，我这就走。 百成伸手阻止方志远，他们的手交叠到了一起。跟12年前一样，百成的手细滑冰凉，方志远的手粗糙温暖。方志远一下松开了门把手，百成一笑开了门。行，你走吧，反正12年前是我先不告而别的，你现在走了我也不能怪你，这都是我欠你的。 百成，方志远看向了他。百成，我们之间的一切都过去了。 嗯，我知道，在你看来这一切确实已经过去了，但是我却不这样想。 我已经跟宁静结婚了，你看你不是也有了自己的生活了吗？ 那我问你，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当年没走，你是不是就会和我结婚？ 百成，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因为这个假设不成立。 还记得吗？还记得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那段话吗？用一块没有泪水的海绵将有关他的记忆彻底抹掉，在他记忆中所占据的那块空间里长出一片罂粟花。志远，我是你的罂粟花吗？你告诉我吗？我是吗？百成摇晃着方志远的双肩。 方志远轻轻地拉开了百成的手。是，可是是又如何呢？方志远说完扭头跑开了。 百成扶着门框，两行泪水从眼角滑落。 毛家陈花美和胡谷月这婆媳俩也在哭，不同的是，陈花美是捧着头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的，而胡谷月则是站在一旁抽泣。毛俊推开了家门，看到了这一幕，他还没有马上反应过来，陈花美便一指地面，从身后拿出了毛父的遗像，对着毛俊喝道：“ 跪下！”原来一直忧心儿子不育的陈华美托人找到了上海那家不孕不育医院的一名专家，人专家一查病历和检查报告，有病的根本不是毛俊。陈华美一听恼了，当下就去胡谷月的工作的学校，当着众人的面就把胡谷月给叫了出来。 看到婆婆这样，胡谷月就已经猜了个大概。他正准备通知毛俊，陈华美却直接没收了他的手机。他就是想趁儿子不在，好好的审审这个不孕的儿媳妇。陈华美哭也哭了，闹也闹了，这才开口问话：这到底是谁的主意？胡谷月当下就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头上，这下陈华美更了不得了，把难听的话都骂了个遍，还嚷嚷着要把胡谷月的父母都给叫来。素来孝顺的胡谷月哪敢惊动父母，便苦苦哀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俊回来了。 毛俊立马跪下了，对着父亲的遗像他磕着头。胡谷月去拉毛俊，陈华美看到儿子的头都快磕破了，这才过去抱住了儿子，又是一阵痛哭： 绝后了，我毛家要绝后了。 妈，你冷静点，你先听我说行不行？月这个病能治好的，一定能治好。 能行不行 啊？胡谷月忍着泪说： 妈，我会配合医生治疗的，妈。 陈华美恨恨地看着胡谷月： 要是治不好呢？你想过吗？这病要是治不好呢？ 妈。 毛俊搂住了陈华美，生怕她对胡谷月动手。 妈，你不是说了吗？要是真的没孩子，可以去领养吗？ 哎呀，那能一样吗？ 可是当时我说问题出在我身上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呀。你说可以去领养啊，而且对外就说是我跟月月生的嘛。 可问题是现在有病的是你媳妇儿，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你和他离婚。 胡谷月往后退了一步，但他看起来并不诧异，就好像早就猜到了陈华美会说出这些话一样。 毛俊大吼了一声： 妈，你不能这样。妈，你这要干嘛呀？我跟月月，我们俩好好的，我们会安排自己的生活，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 要么你和他离婚，要么你们俩一起滚出这个家。 毛俊和胡谷月几乎是逃出家门的，本来打算第二天去上海给胡谷月治病的，连行李都是现成的。毛俊一手拖了箱子，一手拉着胡谷月，头也没回就跑了出去。 陈华美追了几步便瘫倒在楼道，他刚想放声大哭，却意识到家丑不可外扬，便只好抹干眼泪往回走，边走边嘟囔，直到这个儿子是白养了。 就近找了一家酒店，一进房门，小两口就抱头痛哭起来： 对不起毛俊，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的病，妈也不会这么生气。这样吧，我们俩明天先回家给妈道个歉，然后再去上海。我们…… 毛俊捧着胡谷月的泪脸说：月，我们不道歉，我们也不治病。在我眼里你没病，我毛俊就算这辈子都没孩子，我毛家就真的断子绝孙了，我也不能让我老婆受这么大的委屈啊。 我之前说不想治病，其实都是气话，是自己跟自己置气。毛俊，我这病必须治，能治好算是我的运气，要是真治不好，那也没有办法。 想好了吗？ 嗯，想好了。 行，那咱们就按照原计划明儿去上海。 那妈那边？ 别管他。 这可不行，妈会担心的。是妈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真的不爱听，我们告诉妈问题出在你身上的时候， 妈是怎么说的？她说没关系，能治好，治不好就抱养一个孩子。但是现在呢？可是我也明白，妈毕竟是你妈，是我婆婆，因为你，我也只能忍。再说了，万一妈把这事告诉我爸妈，他们俩还不定会急成什么样子呢。 要不这样吧，咱不是明天下午的飞机吗？明天上午我陪你回趟娘家，咱们先把这个事情跟爸妈说了。 哎，不行不行不行， 不是，咱们好好的跟他说呀，他们会理解的。与其让我妈去添油加醋，还不如我们先如实相告呢。月，没别的办法了，就算我们现在瞒住了，他们早晚也得知道。 小两口便如是这般商讨了一个晚上，这才定了次日去见胡谷月的父母，把他不孕的事情告诉二老。 方志远也没有睡好，他正一脑子官司呢，左耳朵是周宁静的嚎啕大哭，右耳朵是百成的那句罂粟花，而悬在他的脖子上的那把刀则是失业。哪怕他心里不愿意承认，可他目前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失业了。虽然出身不好，但这一路走来，他的学业事业也都算是平顺里有些小高潮的。像现在这种低谷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挡着陆泽熙他们几个说下的豪言壮语，想自己创业呀，可创业是需要资金的，更需要机遇的。眼下他两手空空，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正想着，急促的敲门声。 志远，志远。 王秀芬在外头喊着。 方志远纳着闷开了房门，只见王秀芬心急火燎的样子。 哎呀，志远，周子发烧了，快，我们现在就带孩子去医院。 来不及感叹雪上加霜，方志远抱着孩子就往楼下冲。到了医院急诊室，一检查，是肠胃炎合并脱水引起的发烧，需要输液。看着细小的针管插进了周子的血管，方志远一阵心悸。他嘱咐面容憔悴的王秀芬打车回家休息。小的已经病了，老的可不能再出什么事了。王秀芬的身体其实也没有看起来那么硬朗，高血压一直在吃药。 丈母娘到底还是心疼这个女婿的。哎呀，还是我看着孩子吧，你明天还得上班呢。 方志远有些感动了，妈没事，明天我跟公司请假。 王秀芬还是犹豫。 妈，周子就够折腾人了，你要是再有个什么…… 哎呀，行了行了，那我回去啊，孩子就交给你了，有事儿一定给我打电话，听到没？ 哎哎，妈您就放心吧。方志远停顿了一下说，啊对了妈，周子生病的事情啊，暂时先别告诉宁静，他离得那么远，跟他说了也只能是瞎操心。这次他去总部学习机会难得，我想让他安点心。 啊，这个不用你说。 王秀芬转身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什么。哦，对了，钱够吗？ 够够够，妈，您赶紧回家吧。 哎哎哎哎。 王秀芬这才离去。当年那个不被王秀芬看好的、一无所有的毛脚女婿，总还算没有辜负女儿。女人这辈子图个什么呢？不就图个身边人知冷知热吗？王秀芬这么想着，便有些欣慰起来，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回了出租房，童安安就跟鸟雀一般叽叽喳喳地问个没完，一会儿问方志远和百成的过去，一会儿又问陆泽熙为什么要和潘玉离婚，一会儿呢又提起了明航。好嘛，话题一转又絮叨起了毛俊了。一顿饭的功夫，童安安对他们的基本情况倒是了解了个门清，连陆泽熙前妻的名字都知道了。 老八 被童安安问烦了，关门要睡觉。童安安老大的不愿意，他倚着门说：“ 那你说说呗，说说你为什么要离婚啊？” 老爸摇摇头：“你呀、啊，你靠脸蛋吃饭还真可惜了。我看你应该当记者。哎，要不这样，你写小说也行。”“ 谁说我靠脸蛋吃饭了？长得漂亮又不是我的错喽。我的工作也是要用脑子的好吗？啊，对了，说起这个，我差点忘了，发布会的事可算你欠我的，你还记着还吗？”“ 记着呢，这周末我抽一天时间给你拍照片。”“ 两天。”“ 哎，别得寸进尺啊。”“ 上回要没我，你那同学的孩子能那么快找到吗？”“ 嘿，童安安，我发现你这人可以呀、啊、你为人做点什么就一定要人还你点什么。”“ 反过来也一样啊，你要是帮了我，我必不会亏待你。人和人之间要都这样，不是蛮好的吗？多简单，多纯粹呀、啊。”“ 是。”老爸摇了摇头，竟然是无法反驳。老爸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哎，童安安，上回我不是把你的简历跟照片给推广部了吗？绝对车神的代言人你不是没选上吗？”“ 怎么啦？补刀啊？”“ 其实呢，也不是没选上，是你简历交的晚了，人选呢、啊、他们早就定好了呢。”“ 哟，还有黑幕呢。”“ 哎，不过呀、啊，推广部那边的人跟我说了，说过段时间要找几个本土网红的微博投放广告，还想请几个网红做直播，有需要的话他们会联系你的。”“ 真的？老爸，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 你要这么问了啊，我也不怕教你一件事情，人吧不能老觉着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不能老觉得普天之下都是你的妈。我老爸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也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再说了，我跟你说了也好，不说也好，最终决定是不是在你的微博投放广告的人又不是我，我就是一搞技术的。”“ 哎呦，八友根，我发现你今天的话怎么那么多呀？”“ 平时我就是不想说。好了，这样睡了。”“ 晚安啊，八友根。” 童安安轻轻地给老八带上了房门。 听众朋友，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唐婚》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 87.6，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心念》，由陈涛作词，王贝作曲，汤飞演唱。 瑟瑟霜，风不息，脸颊横飞冬雨，止不住乡愁悠然而起，一声淅淅沥沥，我在天的这边，你在天的那里，声音中不像心善坚毅，心心念念